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北风比较明显，空气清新，能见度非常好，有利于交通出行。烈日下的紫外线非常的强，外出呢请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点03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在每个周五的上午啊，应该说快要到中午的时节呢，准时来问候大家，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那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叫做《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啊。听到这个名字就顾名思义啊，讲的就是明朝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啊，就叫做《明朝那些事儿》。特别有趣啊，因为这个作者呢，他之前呢是写一些关于大秦宣太后芈氏传奇呀，兰陵王传呀，包括大清乾王这样的一系列历史题材的作品。所以说在他的文字当中，你可以感觉到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穿越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刘钊。欢迎刘钊。 大家好。 嗯， 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一丹姐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本非常有特色的一本小书。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 其实说是一本小书，但其实它并不小啊，其实看上去还是挺大的一本书，也非常的厚，但是呢读起来却非常的有趣味。我觉得可能每一个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大家有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好读，很容易就把它读完了，不是那么的艰涩难懂。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是作者特别用明朝人的视角来讲明朝的那些事儿。 对， 所以接下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讲了明朝的哪些事儿呢？ 好的，首先这个书名《大明梦华》，这我们起的时候也是在仿照这个，我们知道有一本《东京梦华录》啊，它写的是北宋开封时的这个百姓生活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本书，是吧？然后我们就以这个为标准来起了一个《大明梦华》《大明梦华录》。是讲述这个以 明代笔记体风格，因为我们读过许多这种古代文言小说，它是这个笔记体的风格，然后呢也以小故事的形式来讲述明朝百姓的包括语言、衣着饮食、住所、出行、文化、娱乐节日、职场、官场等生活百态，将明朝的大历史呢融入到小故事之中，引经据典，轻松说事，展现出一幅浓墨重彩、暴露万象的而且生动活泼的明朝生活画卷。那这样的感觉呢，明朝的生活离我们其实不是特别遥远。刚才提到这个明朝那些事儿，我们知道这本畅销书包括很多描写明朝历史的书啊，它其实是讲明朝朝堂之上那些事儿，它很少涉及到这个底层的百姓方面。 没错， 对，就是说我们这本书是为你读者全景展示一个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的一个时代，古装历史剧中不曾看到的明朝人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就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市井小民，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入学出仕、婚丧嫁娶等等，在这本书里都有一一完整再现。 所以说这本书如果要总结起来说呢，之前我们所读的明朝那些事就是庙堂之上的明朝那些事儿啊。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市井版的明朝那些事儿啊。 更接地气了一些。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啊，明朝有哪些事儿是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又很特别的，但是呢可能大家又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也很有趣的啊。今天这本书当中讲到了很多生活，咱们就先来说说生活当中包括衣食住行，还包括礼仪，包括语言，咱们就先说说语言。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读明代的作品的时候，第一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四大名著当中的。 哎，对，四大名著当中三本都是在明朝的。 没错啊，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哎，这个书呢确实它读起来白话小说的感觉，但是它其实文言文的方式，所以有很多的字不认识，还有感觉呢其实它的这个语言表达既像诗又非诗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读了一些历史，就知道啊，原来在明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明代的叫章回体小说，然后这个小说呢是接近于我们现在的小说体了哈。所以呢我就想先请刘钊来讲一讲书当中讲到的这个语言这个问题啊。明代人是怎么说话的，难道是真的和他们在写水浒传呀、写西游记的那个语言方式是一样说话的方式吗？ 是是是，首先呢太祖皇帝朱元璋定国之后啊，担心读书人或者各级官员居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就是上下不通了这个语言，所以说特别命人编纂了一本叫做《洪武正韵》的书，颁行天下。这本书呢就是明朝正宗普通话的一个规范，叫做《洪武正韵》。这本书影响非常大，都影响到这个朝鲜那边，也是以这个作为自己一个普通话的一个 标准 的一个版本标准。 对。 而且我们首先讲到这个明朝的一个官话，就是我们知道啊，一国之官话往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定律，就是首都定在哪里，就哪里的方言就通行。 哎，没错，这个说到这个就想到一个笑话，就唐代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唐代人是怎么说话，什么方言为主，其实是以陕西话为主。为什么？因为西安是它的定都所在地啊，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日本的那个说话的这个语调当中是有西安话的这个影子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定都在北京，所以我们说话的方式就是普通话啊，以北京话，它的标准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以普通话的方式来传播的。那我们再说说明代哈，明代呢它是以什么样的话为主呢？ 明朝我们知道它是这个，首先朱元璋定都在南京，当时叫应天府，所以说自然就是以南京一带的这个江淮话为基础，是吧？但是呢纯粹以这个一个地方的方言话为官话，又不能较好的表达和沟通，所以说编纂了刚才我们说的那本《洪武正韵》，它是一个以江淮话为基础，又照顾了其他地区，是一个便于他们接受和认同，是一折中的一改良的一个产物。 那岂不是明代人说话它更偏向于江浙地带的那种说话方式，滋滋滋、吱吱吱还分不清？ 对对对，如果说现在我们懂得一些南京一带的江淮话，大概也就知道官话的一个就是如何说了。包括后来这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他也没有改这个官话，是吧？他也没有改， 就是说因为一国的官话它不会过多的影响统治，就是说它没有违背这个祖制啊，所以说也是以这个南京话当时为一个明朝的一个官话， 对，就是江淮话哈。哇，那我在想，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哈，明成祖是推行的是吴侬软语的这样一种说话的方式哈，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对， 所以接下来就聊聊啊，这个明代后来定都到了北京，因此他的话还没有改啊，还是以江淮话为主。 对，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分歧吧，比如说老北京人是吧，生活在北京世世代代的人，那个时候叫什么？那个时候应该叫燕京鞑虏吧，是不是？就是属于这个塞外地区哈。那他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的东北话。是吧？ 是。 那个时候你想，当东北话遇到了浙江话，是吧？这个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江淮话、江苏话，它完全是听不懂的，是吧？那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误会呢？ 是是是。 嗯， 因为这个我们说官话和普通的老百姓的话确实有一些出入。像这个书里也讲了，这本书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只是以这种正说的形式来说历史， 对， 会掺杂许多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呢，也不是作者臆造的，也是在一些比如说一些传奇小说传奇里所记载的一些故事。对， 咱们就接下来聊聊啊，这个故事，比如说讲到了这个说话的这个，因为官话跟普通的老百姓市井的这个说话方式不一样，产生了很多笑话啊。 对对对，包括这个这书里写到一个话说有一位官儿，因为书本中有些句子难以理解，就问那个书吏说：“此处有高才否？”然后这说的是官话吧？ 高才是官话哈，此处有高才否？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就是此处有没有这个有才学的人？ 哦， 帮我解释解释这个书里的句子难以理解的地方。 对。 然后呢，旁边这个人啊，不是本地人，但是没明过来，这是官话。因为他们不常说这个官话，所以他就以为说此处有没有姓高的裁缝。 因为高裁缝就是高裁缝。 他说有的。然后这个官又问，贫而无产，就是说我们就经常说贫而无产，富而无骄，是吧？他虽然说身无分文的话，他是不是非常的谄媚呢？然后这个裁缝也是再一次没有听明白，他说群而无见。他说那个裁缝做衣服，裙而无见，见是那个裙子上的一个东西，折起来便可。这个官儿又问，他说富而无骄如何？说裤儿这个裁缝说裤而无腰，裤子没有腰，他说坐上去便是了。 他是这样解释一下，刚刚那个刘钊说的比较快，其实就是说呀，这个官儿当时很皱眉的是，他问就是有高才嘛，结果呢伺候他的这个书吏就说啊，指的是高裁缝哈，有裁缝。后来呢， 一个谐音，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当官的就说啊，那个贫而无产啊，谄媚的谄哈，就是贫穷的人，这个 是不是能保持自己的气节？ 没错，对，这个是怎样的呢？就问这个书吏，书吏就说，书吏就找了裁缝来嘛，裁缝没听懂，裁缝就想什么意思呢？他就把他想成了就是他做衣服时的那个状态，就说啊，是裙子的裙啊，裙子裙而无肩，这个肩可能就是这个古代这个穿着上裙子上的裙带啊，就是裙而无肩。然后他意思是就理解成了裙而无肩，说啊，折起来便可，是吧？把它折起来就可以拿走了，是吧？然后这个当官的就又皱了皱眉头，说你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懂。然后呢，就说富而无骄如何？他和前面的贫而无产啊，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啊。 这个人非常的富有，但是他骄傲。 对，然后呢，裁缝就说阔而无腰，就是完全是拧巴了这个意思哈。这也是极好办的，坐上去便是了，是吧？风马牛不相及。然后官儿终于就怒了，就喝道：“这句话，这个字怎么读？ 兜 是吧？一个口一个走啊，一个口一个走读兜。” 包括在《西游记》里，这个也曾用过，说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与我反问我要刀看挡。 对，是这个意思哈。对，所以你看，这就是官话跟我们普通老百姓说话的一种 不同之处，或者说闹成了非常大的笑话。这里边还有很多的笑话。再比如说啊，就是这个刚刚说到是我们常说的官话跟市井的这个就是老百姓的话有什么不同之处？还有一个就是礼仪上，是吧？我们老百姓见面要打招呼吧，是吧？凡是称呼，比如说你对他不知道他姓什么，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称呼他呢？在明代称呼上是怎么讲究的呢？ 好，这首先还要说一个小故事了，就是有一位王姓的秀才想央求这个知县来办事儿，然后呢。进门便拜，把那个知县吃的唬得一惊啊！秀才身份很高了，我们说一个县能得秀才的人寥寥无几，虽然没有官职，但是有功名在身，也具备了入仕的资格，就马上要给予这个官职了。明朝的时候是重武轻文，读书人的地位相当高。那这个秀才见了县官之后那个县官就说王秀才何须行此大礼？王秀才说：“李翁荣炳，晚生有一事相求，是吧？”我们提到这个翁，这个翁是明朝的时候，现在来说是指这个老头老年人，是吧？或者是长辈，是一个尊称。那当时这个明朝时候的翁啊，这个待遇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受得起，真正的德高望重或者位高权贵者才能称之为翁。这就是一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一个礼仪。出口有礼，是。然后呢，后来他说的这个晚生啊，晚生是指那些晚些考科的士子啊。那么多晚才算晚生呢？就7科21年。好像晚生一说是后辈默学见长辈前辈时候的自称，是吧？哪怕你的年纪，他不是以年纪为这个划线，哪怕年纪比他大。但是呢，他的这个资格比你老爷，咱们也要称为晚生啊。 没错，所以这个晚生和翁的这个称呼真的是敬称哈，对你最高贵的一个称谓才叫翁啊。 对对。 然后呢，晚生是对自己最谦虚的一个叫法，叫晚生。 对，你像万历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吏他已是六旬的一个花甲老者了，但是呢，向上级投名次的时候啊。就送上去之后被退回来了，那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有人说你这个可能是落款的名字写错了，你应该写晚生。他说那我的年纪比他大了好多，那还生晚生。他说这何其之有，不过是自谦的称谓罢了，是吧？这个是尊卑有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称呼，一个标准。 没错，这讲到的就是在明代的这个称呼礼仪上有哪些讲究。这只说到了一个例子后面还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咱们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再接下来说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服饰这也是这本书当中第二章讲到的，就是在明代这个服饰上也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穿衣服该怎么穿不像我们现代就是随便穿除非上班的时候可能要穿正装为主或者是女生不能穿超短裙，这是一个要求。但是在明代它的讲究可就多了。 明代因为我们这本书里其实写到了好多制度，包括现在要讲的这个穿衣制度，包括它有户籍制度，饮食还有一定的制度出行的这个轿子的规格，我们会讲到许多制度。这些制度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就非常严，因为那时候百废待兴，是吧？而且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太过于平定的这种生活，所以说要以一种严格的制度来统治全国，是吧？这初期是非常严格。那么在这个嘉靖以后这个制度会有所的这个松懈。那我们说到这个穿衣，第二章主要讲服饰方面。那书里有写到说，在嘉靖帝以前明朝的等级极为森严，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裳、裙裤、鞋子妇女怎样戴怎样的头饰，甚至各种等级之人穿戴哪种颜色的服饰，皆有定律，就是出格了就是僭越，是要定罪的罪名可按服饰穿错的严重程度，或杖责，或坐牢或者有这个杀头之祸，是吧？而且呢，按照明朝的律法，就是为了与普通民妇区分教坊司的这个义女戴青万字的顶巾而且这个月季呢也是不同的这个顶巾， 就是非常的严格。嗯，这里也说到了一个几个小故事，也是说由于穿衣的这个有一些僭越的地方，而引发了一些他的一个论罪的一个故事，也写到了很多，包括这个 咱们就讲讲这个故事。 好的，包括有一个人和这个曹二姐乐坊里的这种乐伎啊关系非常好。那这个人也是一个现在来说一个富二代了，关系非常。后来呢，他那个家族落寞了，这个曹二姐就不理他了，不理他这个富二代就非常的愤慨，然后呢就去把他告了，告了这个这个是一个报复嘛。他告了这个罪名是什么？说这个曹二姐穿衣有这个僭越之举。就把他给告了。所以，但是呢，这个一般人就纳闷了，说一个富人的着装，即使不合时宜啊，莫非也值得论罪吗？那在明朝就是这样的，是吧？如果有一个小小的不合礼节的地方， 你比如说哪些地方妇女穿的这个很容易僭越哈，有僭越之罪呢？ 刚才讲到这个曹二姐是一个乐伎，她是戴的这个方巾上会加了一些，比如说多了一个花纹，多了一个装饰物，那么她就不符合她这个身份，就会来给她一个罪责的一个论处。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在我们看那个《甄嬛传》里啊，就有这样的场景。甄嬛当时她封她是妃而不是贵妃，那么那天她在册封的时候，被人捣乱哈，华妃肯定给她使了一个特别阴的招哈，然后在她的华服上，然后绣上了贵妃的图案。后来她因为这样的事情，后来就被皇帝惩处了。 这 就是所谓的等级制度非常森严哈。 包括你看洪武年的时候，一个士兵。心血来潮在街上玩球，然后卷起了他的裤管继续踢球，然后不消多时，三五名衙役就冲上来，不由分说就要抓人。他说：“为什么要抓我？”说：“你卷起了裤管，没有一个军事的模样，不成体统。就现在把这个裤子卷起来了，他就有这个犯罪在身了，就把他以罪责论处。所以说，这个也几点也可以看出来。”明朝对于这个穿衣制度，不可僭越的这个要合乎礼节的这些规范是非常非常严苛，甚至说可以说是非常残酷。 而且我发现啊，在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明朝，它的一个社会风气非常的节俭哈。这个节俭其实也包括穿衣。 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祖朱元璋他的出身非常的贫苦，所以说他这个坐拥天下之后，也是以这种非常节俭的来治国，来理政啊。包括他在太祖的时候，太祖的节俭不只表现在吃食上面啊，吃饭这一方面我们后面会有说到太祖的节俭。但这一章只说穿衣是吧？按照前朝的规格，天子车舆本该是镶金的，那太祖呢一律用铜来代替啊。床上也没有这些雕龙画凤的这些装饰啊，与中等人家的床榻差不多啊。服饰上也没有过多的修饰，而且他为了让他的这个儿子们就是不忘记苦难，常思当前生活来之不易，令太监们为他们来织那个马血啊，让太子出门的时候穿马血，而且不让骑马。路途太长的话，就是十分之七的路程来骑马，另三分就必须来行走，来对他们予以锻炼，还有后宫的这些妃子们，衣服也是洗了又洗，穿了又穿，不破损，不影响体面，就不丢弃，太祖是这样，那么之后的这个成祖也是秉承父风，十分的节俭，牢记一时皆是民所供。百姓尚苦，人君何敢奢侈？那我们想想，就是皇帝啊、太子都是这样的节俭，那下面的官员就更不敢造次了。就是举国明朝洪武初年的时候，举国都是这种非常节俭的风尚。有一次早朝的时候啊，成祖抬手露出了里面的袖口已经破了啊，然后那个有人就臣子就说皇帝您不用这样苛待自己，说您是一国之君啊。这成祖就说朕拥有四海啊，不要说一件衣服，就是把北京城换一个颜色又有何难。但是呢，各位需要知道历朝历代亡于何处，奢靡矣。是，这也是一个明朝初年的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全举国上下的一个风尚啊。 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刘钊，欢迎刘钊。 大家好。 刚刚我们说到了几章，是前两章，第一章讲的是明朝的语言体系哈，第二章讲到的是明代的这个文，明代的服饰，对，服饰对于这个等级制度啊，包括对于当时人们的影响是怎样的哈，包括最后也讲到了明朝这个服饰崇尚节俭之风，哎，但是呢，这里边特别还讲到一章，我觉得作者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啊，毕竟他是一个年轻人哈，年轻人要，非常的非常关注什么呢？时尚啊，时尚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明代有它的时尚，我们就来聊聊啊，明代的时尚有什么？作者起名叫无奇不有的大明时尚界。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这本书里讲到了许多在明朝初期严苛的制度，那在后期呢都会有所松懈这些制度。你像初期官民世庶，就是官和这个下面的这些市井之民，衣物皆有限定，违者论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后来不光是官民之衣物混乱，普通民众竟敢于描龙绣凤，就是在衣物上描龙绣凤，这是在明初是不敢想的。因为当时起先啊，大红黄色这些贵族的颜色，平民是不能在衣物上体现出来的。那后来呢，非大红而不黄，就是特别崇尚这种红色来做衣服的颜色。那女子的首饰呢，也是非金玉珠翠而不戴啊，非绫罗绸缎而不穿。即使是不殷实之家，为了赶潮流之风或者崇尚主义，也是不惜借贷。 太奢靡了。 这是明朝后期了。刚刚我们讲的是初期，就是说，当这个一个严苛的制度它会有所松懈的时候，那全民都会这种像是我们说发泄的心情也好，或者说是为了挣脱束缚的这种心情也好，都是要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这个拿出来啊，以至于走在街上都穿金戴银。它叫吏庶同服，就是说官吏和那个 老百姓 都是差不多的服装了，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了。 这个其实就能从大明王朝1566当中看出来啊。我特别看了那个电视剧，那个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富庶到什么程度哈，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到晚期是特别好，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封建时代的一个鼎盛时期哈，就是经济状况非常好，所以老百姓穿得好，因为他有钱了是吧，而且他也愿意就是让大家展现出看到他那种很富庶的一面啊，对啊，然后呢接着讲这个红色是他的主流色调，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明代的这个官员的服饰啊都是红色的。 对因为刚说最为流行之色是红色啊，上至官吏下至平民都是着以红装，大同小异，有的呢就改良了，就绣以花朵，现在看来就非常的浮夸，就身披彩绘会有大大的这个荷花或者菊花图案招摇过市，是吧。男子的衣服呢也是穿红戴绿，不只是女子，男子也是这样啊，以艳为荣，以这个谁最艳谁就最光荣的。 艳是哪个艳？ 艳丽美艳的艳。艳为荣。所以这个所行之男人都这个飘红戴绿，争香斗艳，这种景象是在明朝后期就是非常的奇特。 对，这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服装很艳丽，明朝的时尚界以这个亮色调居多哈。最近那个《延禧攻略》火了，大家都在朋友圈里转发，它叫马卡龙色吧，还是 莫兰迪色？ 对，马卡龙色，另外一种很淡的颜色，它叫莫兰迪色，就是那种《延禧攻略》上那种就是 淡淡的、暗暗的颜色哈，那是一种审美。但是其实在明代它是非常鲜明、透亮的颜色。 这也是这个老百姓被压抑久了之后的一种释放。 对，通过穿衣服就能看出来哈。 对，从最初的衣服上多一个图案都会被处以论罪，到最后后期的这种满街都是飘红带绿，争相斗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好，这刚刚说到的是衣服上的颜色。好，这就是明代的服饰时尚圈哈。好，接着我们再往下聊，第三章讲到的是饮食。这一章我相信啊，也是大家非常有共鸣的或者很好奇的一章。明代人都吃什么？吃上有怎样的讲究？这个讲究能体现出等级制度吗？ 是，确实是，这个吃喝上也有一定的制度。首先这个制度就是餐具的使用的方面，也是有非常严苛的制度。像贵族该用什么酒具啊，平民百姓就不能僭越，如果僭越了被这个当时这个锦衣卫发现啊，锦衣卫发现就会报到了皇上那里，然后就会以罪罚来论处。当时这个明王爷朱素，就是朱元璋的儿子，他是朱棣的一个兄弟。 嗯， 当时也是去云南做一个王爷，去做王爷是，他就是被这个有人啊想去就是扳倒他，然后因为他的生活上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嗯， 他本人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只是一心的来治理他的一方这个土地。但是呢，以什么来最后给他定了罪呢？就是以他这个使用餐具不符合规格，他规格是用高了，用高了之后就给他定了一个罪，就把堂堂的一个王爷就送进了监牢。 我们说说哈，就是到底他的规格是有怎样的一个讲究？比如说明代人啊，王爷应该用什么，皇帝应该用什么，普通百姓又应该用什么呢？ 他像我们说公侯贵族这些，都用金制的酒具，其余的一律用银制，三品至五品的大员，酒具也有分别啊。有的是银制的，酒杯必须用金。六至九品呢，除去酒具可用银器外，其余的也利用这个瓷器。普通老百姓只能用锡制品，或者用 锡制， 对， 哦， 或者用木制品，或者瓷器，就你 没法用金银。 对，普通老百姓用金银的话，那就是 大不敬之罪啊，僭越之罪。 对，这些规矩，不管是官还是民啊，一旦触犯了，官者罢官，庶民就送官。 还是挺严格的， 非常严格。 可以说叫严苛了。好，咱们接着再往下聊哈。就是这里边作者特别讲到一章叫做吃错饭的后果。这个饭吃错，在我们看来，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哈。觉得吃错饭最多也就是人情世故上的问题，但是不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但是在明代可不一样。 对，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太祖或者朱元璋或者是这个成祖啊，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简朴。但刚才讲的是服饰方面的， 对， 这次说到这个用膳啊，饮食方面的，太祖皇帝就是这书上写早膳啊，早餐一菜，加一道豆腐，晚膳最多四菜一汤，一日两餐不过如此。 哇，好节俭。 对，包括这个他平常宴请这个官员们啊，也都是非常的节俭，从来没有这个珍馐美味啊，从来没有这个非常精致的这些美食啊。做皇上尚且如此，底下官员就更不敢放肆了，更不敢放饮。但是呢，有一次苏州有一个知府啊，他叫朱有道，他这个他为了给儿子啊筹办这个婚事，这个当时也是他非常宠爱他的儿子啊，想这个大举操办一下。但是呢，有体制在前啊，他并不敢。那有的人就给他出主意了，说你不必在一起办，就是多找几个餐馆来办，这样呢化整为零啊，明面上按规定走啊，几家酒店来办几桌，谁也查不出来。朱有道想这也倒也是个办法，是吧？然后就按他这个来做了，没想到呢还是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了，被人这个举报了，后来治的罪也非常严重。所以说可以看出，还是说那句话，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对这种很奢华很奢靡的这种不管是穿衣方面还是吃饭方面，都是非常的有律法来严控的。 好，刚刚我们特别说到的是这个 饮食制度哈，然后什么样的餐具和器皿啊，决定了你是什么等级。那如果你一旦越级之后啊，你就会有大不敬之罪或者僭越之罪，那就哎呀，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过哈，那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哈。这说到的是饮食。好，接下来我们说说住所，这是第四章。住所当中特别讲到了哈，就是明朝的户籍制度是怎样的，包括明代的房价。我们先来讲讲明代的房价吧，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哈。之前我曾经听过一个历史学家跟我聊哈，说在清代的时候，其实房价和物价也是很高的。说很多来北京哈，来京做官的一些这个小公务员，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 对。 然后呢，他们只能租房子。 对。 而且还得租郊区的房子哈。 对。 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说他们也买不起马，因为马是很贵的。 嗯。 马就跟现在的轿车一样哈，就是那种豪车一样啊。然后也买不起轿子，因为不是轿子贵，而是这个驮轿子的人，就是这个抬轿子人是非常贵的。 对。 就是你养不起他们，所以只有这个极品以上的大员哈，好像是三品的极品以上大员才可以有这个马和这个驮轿子的哈，所以呢，他们只能就是步行来上班，所以古代的公务员其实比我们现在要苦啊。现在还有公交车可以坐，还有地铁可以坐，那个时候就是步行来上班。 是， 好，我们就聊聊这个在明代的这个房子哈，房价的事情。 这个书中说到，就其实明朝的普通住宅价钱不是很高。像万历年间的时候，农村买一个占地半分的一个小宅院，半分相当于现在40平米左右。小宅院 半分是40平米左右， 差不多 这么小。 是2两文银。二两文银。到万历42年的时候，正房3间，厢房3间，门面3间的大宅子，文银50两。 哇，从2两到50两的差别。 对对对，房子也大了。 房子大了啊，正房3间，厢房3间，门面3间。那总共就9间房了，非常大呀。 对对对， 这得占地200-300平吧。 对对对。 至少我觉得得300-400平，因为3间嘛，3间现在100多平，120-130平，差不多是3间房的样子。你想它有3个这么大，那至少得300-400平。 对。 50两，文银50两的概念是多少钱呢？这个作者好像在书里特别写到了。 对对对对对。 嗯，好像 因为他是当时也是，跟当时做了一个对比，就换算成现在的钱会是。反正是他说以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个价钱是在村里盖一栋房是并不难的。 对。 但在城里客观的讲是有对普通人来说有点难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城里的房价普遍高于农村。第二个呢，跟现在也差不多好像。因为城里的收入并不见得比农村高多少。因为有些生活在底层的城里人收入 还不及农民。 对，不及农民。如果买房的话也是一件难事儿。对。但是明朝呢除了买房和租房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典房啊，我们说典当的典房啊，这个在明朝小说《金瓶梅》里有所有所体现。因为当时这个潘金莲和武大他们两个就说，武大说租一间房但是潘金莲对租房不太满意，他说建议他武大去典房啊。典房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典房。 典房就是说典当的典，就跟我们点东西一样，就是仅次于买房，它不过是没有产权，家中有了困难去典当行典当首饰是一个道理，有了银子的时候呢再赎回来，这是明朝的一个特色。也许有的人看到这儿来说有困惑，说房子点给人家，看似一次性收了一笔银子，但是契约满了之后还得把那笔银子还给人家。就说这样是 还不如白租呢，还不如租房呢， 是 吧？ 这要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就像放贷一样，放贷款一样，就是说你收了些许的利息何以要把大笔的钱借给人家呢？如果你有几处房产都点出去，那么也是可以拿这笔点房的费用再去置办一套新房子，是吧？以房生房也是一种经营模式，是吧？相当于拿钱庄一样，拿老百姓的钱存进来再去借给老百姓，实际上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经营手法。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明朝的一个对于房子买卖的一个特色所在啊。 好，刚刚讲到的是典房哈，除了这个买房租房就是典房，这是明代的三种居住的这个方式。那好，我们再讲讲明代的户籍制度，会像现在的户口炒那么火热吗？ 这个和现在还不一样，它也是我们一直说制度在户籍制度非常严苛，这说到户籍制度也是同样，户籍制度也是非常的严苛，就是各色人等啊归各位，不得逾越。比如说谁家要有了些闲钱，想从农村搬到城里去，不可以啊，这属于异籍或者越籍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这里也说到一个故事，说一个秀才啊，他母亲生病了，母亲生病呢，他们村里没有郎中，他要去隔壁村去请，但是呢，你是这个村的人，你就要跑到另一个村去，必须要带一种东西叫做录印，必须要在要在一个标识性的一个证件。他们因为非常着急没有带，所以说就被也是被这个官吏给抓起来了，说以流民来处置，没有录印就属于是流民。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个也是分这个区域分治啊，也是。在明朝初年来说是 非常严苛的， 对对对，这是他的一个户籍制度的一个体现， 对， 因为我们说这个，因为明朝他的这个有很大致把百姓分作这么大致四类，是民、将、军、乐。 民民是人民的民啊，好， 这个老百姓，将就是匠人 啊， 军就是这个 将是工匠的将哈，然后呢， 匠人，然后军人军队啊，乐就是乐伎啊，明朝把这个乐伎也是分 民将军乐，哇， 对，后来呢，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在此四类户籍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包括工兵级、那个医级啊、儒级、商级、商人。官级这增加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呀。你看我们现在人他的划分完全没有按照职业来划分。 对对对。 而在古代，尤其在明代这样的封建统治达到最高峰的朝代，包括清代也是这样的。 是。 清代还有什么士农工商？ 对。 但是明代呢是特别细啊。你看民、将、军、乐啊，这是四种不同的类型的户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后面还会接着再讲到什么？刚刚你说到的是吧？又接着划分成更多的种类，比如说儒籍啊、商籍啊、官籍啊、先贤。先贤就是那个先是先生的先，贤是贤惠的贤。 对。 先贤还有位级啊，你会发现哇，这么多级别，包括一级啊，医生要有一级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工兵级，工兵就是那个弓箭的弓，工兵级，还有这个步兵级是吧？ 对，他是将这个不同职业分别各归各处，不得逾越。也不许一级，就是你说这个级里的人不许跑到另一个级 啊，就不准越级， 越级或者逃级，就轻则入狱，重则发配，或者 哇， 或者砍头，是吧？如此一来，百姓啊，民安于己，就没有这种流民浪荡之辈，就不会也会对于社会治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就是不同的级的人，他就知道他的他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自由范围是多少， 对对对，你像 其实是控制了他的自由， 对。 啊，这种方式是最简单但是最奏效的一种，就是控制人的方式。 对对对，你像农民来说，早出晚归不得出一里之外，当然不是说 不得出一里之外， 对对对，当然不是说把这个人就困倦在这个一里之内了，如果想走访亲近，就要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录印，要开录印啊。 录印是什么？就是许可证吗？ 对对对，刚才我们说那个秀才去邻村请郎中给他母亲看病，没有带录印，然后就被当作流民来处置。 天哪！ 嗯， 我突然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会觉得你很幸福哈、啊。你到哪儿去旅游是吧？你想去干嘛？你订个机票、订个酒店，你就可以去了是吧？没有那么多讲究，也不会因为说一里之内啊，一里之内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太不可能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每天上班下班就得走个十几公里、二十公里的啊，甚至30公里是吧？我觉得自由对我们现在来说真的是太可贵了，这个 特别棒。我觉得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历史，对比一下古代，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是无比的自由，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幸福。 其实下一章我们就要讲到这个自由。 对，嗯，好，接着往下讲第五章。第五章呢叫做官道车马多，河山游者众啊。听到这个名字啊，就大概了解到它讲的就是一个旅游和旅行出行方式哈。 对，嗯，从这章开始，我们要讲到这个精神层面的一些明朝精神方面的一些领域啊。 嗯， 先来说一说这个旅游，是吧？旅游，因为明代有许多这种小品文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有写了许多游记，这也可以看出明朝对于旅游啊，不光是为了吃饱饭了，吃饱饭之后要去追求一点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高品质的生活了，就去旅游了。明初的体制而言啊，能够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严苛啊，除一旅之外都要开路引。那么最后的后期的时候，能够掀起这种全民旅游热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儿。 所以在明代，其实大家的旅游、旅行还是非常的兴盛的哈。 对，对， 就是那我也很想知道，刚刚刘钊特别讲到了哈，这个农民一里之内啊、不准出一里，得找一个路引、那岂不是路引这个职业很发达吗？因为他要旅游啊，他要出门啊，他一出门的话，他是不是又在露营呢？ 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一直在说初期的时候是严苛，后期呢他会有所松弛，后期已经没有这一 露营这一说了。 对，你像我们说，唐宋之开放多少还是有限制的，在行为上出格了会受到人的指责，那时候有父母在不远游这种说法。那时候呢文人游山玩水也是当作写作素材来积累， 没错。 唯有就明朝放开了禁令，那时候禁令已经放开了、 对 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在晚明的时候，旅游不仅仅是旅游了，而且也是也不只是收集素材这么功利了，它是一种我们说精神的寄托，一种生命的需求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文艺一点的说法，就是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啊，道理是一样的。就现在人对旅行的理解其实跟古代人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大家都知道文人画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那些文人开始画画是为什么？画画寄情一山水，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在旅行当中看到了一些美丽的景色，用画的方式，用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才有了文人画哈。好， 书中也写了两个关于旅游的小故事。古代明代的游客跟现在差不多，就去一个地方要写到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这些话。像那个袁宏道，他是公安派的一个诗人，是吧？他看到就是去旅游，看到一座亭子上面被刻了好山好水好景某某某地址，这种就相当于现在到此一游啊，就非常的气愤，就是游兴顿失啊，心想既然是好山好水，又何忍出手来破坏呢，是吧？还有一个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张经元游西湖，看到这湖心亭上刻满了字，然后非常的愤慨，说安得借咸阳一炬了此业障，就是恨不得借当年这个项羽烧阿房宫的大火把这个湖心亭给烧了，眼不见心不烦，非常的愤慨这个游客写到此一游这件事儿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有趣，跟现在也是也一样，现在游客还是有这种看来可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行为，也是体现在现在游客上面非常的多。 没错。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接着再为大家多讲一点特别有趣的事情哈。好，第六章讲的就是明代的文化了，这里边特别讲到了这个通俗小说和出版机构。说到了明代的文化，大家就会想到刚刚我说的四大名著啊，其中有三部都是明代写的。 对， 可见明代的这个通俗小说是多么的发达，多么的兴盛啊，大家对这个小说也是多么的感兴趣啊。 因为我们说经济的繁荣可以带动文化的繁荣，因为当时明朝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啊，它是这个经济发展相对而言比较鼎盛，那么相对而言这个文化方面，图书啊、旅游啊，刚才讲过的也是非常的随之而来的一个发展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像刚才提到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问世于明初，但是明初呢并没有流行起来，因为明初通俗小说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服饰啊、饮食啊、出行啊，这些在早期都是受限制的，这些被当作一些不是很好的书来被禁的，其实是。那到明朝后期的时候，这些通俗小说才开始 流行起来。 嗯， 是。这也要说到一个，就是明朝的出版业，出版业可以划分为三部分。最高部分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些国有出版社，最高学府国子监。 对，国子监其实原来就是一个出版机构， 对， 也可以有出版机构这样的职能在，是吧？ 相当于大学加出版机构。 对对对， 他负责编撰朝廷指定的书籍。 嗯， 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通俗小说，其实是不入流的。 对，他们都是四库全书啊， 对， 什么《资治通鉴》呀，这种《诗经》啊，是吧？ 第二部分就是书坊。就相当于现在的我们这个出版公司啊，民营出版公司、民间书商了。 我在这儿要插个问题啊，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纸质书都是用印刷出来的，在明代呢？ 在明代这个当时也已经有这种印刷术 了， 已经有了，而且所以说印刷术的流行推广才能有这些通 出版的 小说的流行。 但是都是用那个就是用手写，然后再印刷，手写再印刷，是吧？ 对， 小楷。 第三个出版机构就是比较小众了，就是私人刻书，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自费出版了。这个对出版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对啊，基本是三种出版的形式哈。 对对对，跟现在也是差不多，都能与一有所对应，出版社、出版公司。 这里面有没有写到这个版税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我写了小说，那给我的这个稿税是多少呢？版税是多少呢？ 这里后面我们可以提一下，这个确实有所涉及 啊。 但现在呢，想提的一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作者在书里写一个小故事。他说当时这个通俗小说被解禁之后啊，像《三国演义》《金瓶梅》《水浒传》这几部小说被解禁之后，就是大量的书商啊，为了赚钱啊，就都在印这几本小说。其实市场已经到达了一个饱和了，因为满街满面都是这几部小说。那么有一个书商叫做熊大木。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现在市场上都是这几本小说，咱们也赚不到什么钱了。说咱们合不来，自己来写书，来自己来这个出版发行来卖。这个熊大木说，我也不是作者，我也不是没有写过这种书，因为在古代写书是一件非常神圣，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谁都能干的。但是呢，他这个朋友就说，那咱们可以自己来创作嘛，是吧？来创作一部跟这个《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一样的。演绎性质的一个作品，是吧？后来呢，他就自己写了先后创作了像《南北宋志传》，还有写了《杨家将》，写了《岳武》《岳飞》，卖得非常好。这虽然说写得很一般啊，但当时来说非常 对。我觉得特别像现在的网络小说哈，就是基本都是属于大书商签约，然后我下面签约几个写手。你给我写一些大家非常喜欢的题材，仙侠体呀，是吧？ 对， 然后穿越呀，宫斗啊，好。 这个熊大木可能是自己写书、自己出版印刷赚钱的， 好， 古代的一个第一人。对， 咱们刚刚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个版税的问题啊。作者怎么提的版税？我很好奇啊，在明代的版税，相比较来说是怎样的一个数目呢？ 是 他的收入水平上 是因为作者他这儿写的很有意思，他说写到本章内容时，在下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啊。 为什么？ 在下也是一介书生， 对， 没有功名傍身。 那 这本书的作者是肖胜老师，也是我一个朋友。他是专职。 好，我们接着就往下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往下接着聊哈。就他的版税，他说600个字得铜100斤哈。 这个还不是明朝，这是司马相如给这陈阿娇写《长门赋》啊。他说600个字得铜100斤啊。这个唐朝杜牧给韦丹写了一个《韦公遗爱碑》，500个字得绢300匹，绢也是这个通俗流行货币，那么我们看这个明朝的时候，徐渭给人到了本朝，徐渭给人写了篇《镇海楼记》，得文银220两，是非常高的一个版税了啊，是吧？ 那就是说一部小说能赚220两。 对， 如果按照50，你听我说啊，如果按照50两文银，然后9间房子的说法，那岂不是220两能买至少3-4套宅子？ 4间房子。 对， 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才20两左右。这些文人，一篇短文还不是小说，一篇短文就是普通人10数年的血汗钱，是瞠目结舌。 古代写稿酬比现在高很多， 嗯， 高很多。 嗯，好，所以刚刚听到的这个明代的稿酬，大家就发现了哈，其实在明代写小说是非常有地位的，明代的文人的这个地位真的要比什么其他的这个职业要高出很多来， 对，起码能挣赚的很多， 哎，没错，既赚钱同时呢又有社会地位哈， 对对对， 啊，这就是明代。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其实后面还有什么科举制度啊，职业呀，还有明代的传说，包括明代的一些爱情故事啊，都没有办法给大家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感兴趣，还是去翻一翻这本书哈，《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好，非常感谢刘钊，谢谢刘钊，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